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3集。还没出城，前面的万飞和徐蕊已经撒着欢开得没影了。为了不让申涛太撒逼兮，边南加了一把油往前追上了他。申涛看了他一眼， 干嘛？ 聊会儿呗，二宝说你寂寞。 寂寞死了，你带来俩灯泡都没了，就剩我。 我靠，你能不抓着这个说吗？ 边南脸上顿时有点发热，虽然知道申涛肯定清楚他跟秋意的事儿，但这种本来心照不宣的东西突然被这么点一下，还是让他相当不好意思。 哎呀，傻逼西，我先飞了。 申涛突然一下加速窜到了前面，边南和秋意保持匀速往前。出了城之后，四周一下开阔起来，地里基本都没种什么东西了，平时要看着可能会觉得有点落寞，但今天边南心情很好，看着就觉得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。就是风吹的人感觉有点冷。他背过手扯了扯秋燕衣服上的帽子， 冷吗？把帽子戴上。 不冷。 秋燕把帽子扣到脑袋上，很快地回答，估计是担心说冷了烧烤就会被取消。车往前又开了没多远，边南看到万飞和申涛的两辆电瓶车都停在了路边。 我靠，车没电了。 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 啊，你们想吃柿子吗？ 徐蕊挺兴奋的往路对面指了指。边南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路面立着块牌子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三个字，摘柿子，下面还画了个箭头。旁边的乡间土路尽头有几个柿子园。 现摘现吃吗？行啊。二宝，咱去摘柿子。 好。 柿子园挺大，车开进去之后能看到园子外面有挺大一块平整好的停车场，停着五六辆车，估计都是出城来摘柿子顺便吃农家饭的。柿子园里的柿子树叶子基本都已经掉完了，老远就能看到一束金黄色的柿子。不吃饭的话，摘柿子按人头交钱，只要能吃得下去摘多少都可以，要带走就称了买下就行。 自己摘还是买摘好的？ 哎，自己摘自己摘，必须自己摘。 行，会摘吗？不会的话我叫人带你们过去教着点。 万飞会吗？ 边南看着万飞，他反正是肯定不会，他都上小学了才知道柿子是长树上的。万飞犹豫了一下，转过头看着秋意，最后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秋意身上。 干嘛都看我？ 这要有一个会的就只能是你了。 会，走吧。 老板走到一边拿过几根长长的竹竿，秋意接过杆子转身往园子里走。老板给的竹竿构造很奇特，长长的竹竿顶端用绳子绑了一把镰刀，下面一点还有一个网兜，用铁丝穿过撑开，看着跟个篮球框似的。边南研究了一会儿， 这怎么弄啊？镰刀割了用兜子兜着吗？ 嗯。 秋意把竹竿分给几个人，仰着头看了看，找了个比较低的枝子把竹竿举了上去。 镰刀往柿子根部一勾一拽，一个柿子落进了网兜里。 就这样，摘低点的吧，要不还得爬树。给，尝尝甜不甜？ 甜。 秋燕还没吃，就先喊了一声。万飞看着就在秋燕脸面前晃着的镰刀，顿时有点紧张，伸手拉开秋燕，帮她接过柿子。 我帮你拿吧，只要在脸上碰一下，得破相。 没事，反正已经卖给边南了。 啊，破相了不给钱啊？就冲这小脸才买的。 嗯，甜，真是甜。 嗯，那动手吧。 秋意把竹竿又往上一举，镰刀从秋叶面前掠过。虽然边南对秋意这种带小朋友的方式已经习惯，但这个动作还是吓了他一跳。 我靠，你慢点啊。 不动就行，碰不到我的。 你小玩意儿，你就活该被卖。你跟徐蕊嫂子站一边等着去。 嫂子你个头啊。来，咱们去那儿坐着等着。 好，嫂子你尝尝。 谢谢二宝， 你可以叫我姐姐。 姐姐嫂。 我 二宝，一会儿烧烤我专门负责给你烤肉。 秋意摘柿子很利索，就说话这会儿，他的网兜里已经有三个了。万飞看着秋意轻松自如的动作，也拿了个竹竿走到了树下，挑了个大的。 就你了。 要说举根杆子摘柿子，对于头脑不知道怎么样，反正四肢肯定发达的网球运动员万飞来说，其实不难，难的是后续动作。万飞挥着杆子往接着柿子的小树杈上一勾，连树枝带柿子被他一块割了下来，稀里哗啦的直接越过了网兜，呼啦啦的就落了下来。万飞喊了一声，没来得及躲开，柿子砸在了他肩上，顿时绽开了一朵金色的湿乎乎黄灿灿的花。 快点，别浪费了。 我靠，意外来的真突然啊，还好没扣脸上。 边南拿着竹竿往秋意那边走了过去，秋意正举着竹竿准备勾，边南一看，飞快地伸出杆子，抢先一步勾住了柿子。 这个小爷抢了， 他恶狠狠地说，手里竹竿一收，柿子掉了下来。还成，感觉不算太难。边南正默默总结着呢，被勾下来的柿子居然掉进了秋意的网兜里。 我靠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 你斜着能接着什么？赏你的。 啊，你是不是还去柿子园里当过小工啊？这么专业。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 我还就真没见过猪跑。 摘柿子没有太大难度，掌握了力度之后摘起来就很快了。下一波客人举着竹竿兴奋地跑进园子的时候，边南他们已经摘了挺大的两兜，围着坐在石桌边吃着了。 真好吃，比超市里卖的好吃多了。 这些差不多够晚上吃零嘴了吧？ 明天早上早餐都够了。怎么样，继续出发？ 出发。 柿子很新鲜，卖的倒也不算贵，比市场上的贵，跟超市价格差不多。边南拎着柿子感慨了一句， 还挺实在啊，跟市里价格差不多，这怎么赚得着钱啊？ 废话，前面一个人15块进去摘柿子的钱你怎么不算啊？还有，你觉得在园子里吃回票价了吗？ 哎，我还真没算这块儿。 你以后啊，千万别做生意，肯定赔本。 这不有你呢吗？ 柿子园离烧烤场不远，往前开了不到半小时就到地方了。不过万飞和边南的小电瓶车差点没开到。边南的车开到烧烤场还有200米的时候熄了火。 他用腿蹬着才把车弄进了烧烤场。 你家这车该换电瓶了，这才多久就没电了呀？ 这俩车带着人呢，一会儿充上电就行。 边南找了两个空桌，他俩把车推过去，用桌子下面的插头充上了电，然后进了烧烤场的小厅里。虽然天已经冷了，风也挺大，但今天太阳不错，烧烤场里居然没有像边南想象的那样只有他们一帮人，有拖家带口的好几家人，还有两波年轻人。看着是中午就到了，已经吃过一轮了，这会儿在小厅里喝着下午茶打牌。 先把住宿弄了吧，我看人不少，别一会儿没好房间了。 行。 几位是住帐篷还是房间啊？ 帐篷。 这个天儿能住帐篷吗？ 能，年轻人都要的帐篷。我们这儿有宿营地，帐篷都是加厚防风的，铺盖都有，放心住。小朋友要是怕冷啊，我们连取暖器都有呢。 什么样的帐篷能看看吗？ 哦，帐篷在后院，从这穿过去就能看到了。跟你们讲，我们还可以帮你们把烧烤桌架在帐篷旁边，美着呢。 怎么住？ 万飞、徐蕊，我跟二宝。 我跟申涛睡一个帐篷，我总觉得他半夜会揍我。 估计会，你半夜逮着人就乱搂，他没准能直接把你扔出去。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 你当申涛愿意跟你一块睡呢？谁会一直盯着我们最后进了哪个帐篷？ 听着又一股子不正经的感觉了。 本来你也没琢磨什么正经事儿。 宿营地挺大，已经支着四五顶帐篷了，不过距离挺远的，相互不太会影响。帐篷都是双人的，往里看看感觉还挺暖和。 都是双人的 啊？三人的肯定也有。你看你跟万飞是带着二宝睡，还是我们三个里边挑一个？ 我还想着是不是熟一点的，你这嘴不锁了呢？怎么还这样？ 双人就双人的呗。今儿晚上啊，我陪你一起看雪，看星星，看月亮。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 秋燕很兴奋地在几个帐篷之间来回跑着看了一圈，回来跟秋意指了指：“ 哥哥，我们睡那个红色的帐篷吧。”“ 那是人家的帐篷。”“ 老板，还有红色的帐篷吗？”“ 有，红黄蓝绿，除了黑白的什么都有，你们直接去库房挑就行了。”“ 嗯，那你们去挑，我去交钱。” 边南跟着老板往回走，申涛叫了他一声，正想说话的时候被边南打断了。 嗨，今儿是我请客玩，我有词典。 词典？ 挑帐篷去吧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